2019年，我哋 Mar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重速， 哇！張生你真係好犀利喎！你即係攞新啲片出嚟，全部咁鬼血腥。 冇死人嘅啲片，喺呢條片裏面。 喂，大佬啲我驚啊，大佬，我驚香港將來香港都 係 咁嘅。 嗱，會啊！呢啲係即係正式戰士啦。咁香港最多啦，就係一啲咁嘅即係街頭嘅即係 狂鎮啦。城市遊擊戰， 城市遊擊，香港人應該就唔識嘅啦。即係都做。 喂，我想問下題外話，即係要做到頭先個水平咧，其實要經過啲咩訓練嘅？ 即係。咩訓練啊？咁一般基本訓練已經可上去嘅啦。咁睇下你聽唔聽教，聽唔聽話。如果唔係好似頭先咁樣擳個頭出嚟啊，咁啊隨時俾人一槍啊。咁呢啲就你要上到戰場咧，你先至知嘅。即係你喺訓練嘅時候咧，好簡單。你第一次攞手榴彈，你一定手震嘅，手震腳震嘅。咁、啊、你去到戰場咧，啲喺前面啊，又砰砰砰砰，後面啲又開槍嘅，隔離又開槍咁樣啦。其實就你喺即係新兵訓練嘅時候學啲嘢咧，其實你都 係冇用 嘅，唔係講冇用嘅，係會完全唔記得。係佢教嘅一定係非常有用嘅。嗱、啊，所以點解我講咧？我哋受訓練嘅時候咧，即係頭先咁樣我哋咧就會係喺鋪咗一啲係大概係尺零兩尺嘅鐵絲網，有倒刺嘅。咁我哋喺下面爬，即係全副武裝，又戴曬頭盔，孭埋長槍。咁、上面就係機關槍，好似頭先大家聽過，噼啪啪真嘅機槍嚟嘅。咁旁邊咧真係有炸藥，嘣嘣嘣咁樣。我哋咧就係喺下啲鐵絲網下面咁，頭先睇到啦。咁係爬過去嘅，咁係爬幾十公尺嘅。咁我哋需要做咁訓練、啊、如果你係唔聽話，即係你個動作唔標準，你隨時個頭趌高啲咧，就俾人一槍打爆頭噶啦。好咁咧，我哋睇翻頭先嗰個咧，其實咧就係一個係克倫軍啊，當地一個傳媒係拍出嚟嘅，咁就克倫軍喺克倫邦啊，咁咧就同呢個攻陷呢個係政府據點啊，呢個所謂係應該係國防軍據點嘅時候嘅一個係影片嚟嘅， 即係而家係中嘅人咗， 係地方軍。克倫軍贏咗，咁咧頭先見到咧就係俘虜咗一班係國防軍嘅， 即係俘虜咗啲奸嗰啲 嚇，咁咧都我哋嗰年代即係用比較仲係中意用中奸嚟比較分明啲， 唔係而家全世界都係黑白二分嘛，咁大家最容易明嘅啦，唔係一間睇咗舊雲，我唔知邊個打邊個啫。 係啦，咁克倫邦咧，咁我之前咧講過，即係其實克倫軍咧係喺緬甸傳統上面嚟講咧係一支係幾善戰嘅軍隊嚟嘅，國防軍嚟講咧係。好多時候是不夠他們打的。咁喺今次嚟講咧，就喺三月開始其實咧就各個地方嘅地方軍咧都不斷係攻擊呢個國防軍嘅據點，亦都攻陷咗唔少嘅，但係未知係全面控制各個即係少數地方、少數民族嘅城邦嘅。咁就仲喺度即係慢慢一步一步打緊嘅。好啦，咁喺講翻啦，即係昂山素姬啦，咁佢本嚟喺琴日咧就要開庭嘅，咁但係咧就佢嘅代理 嘅佢嘅律師啦，就話咧，我未收到嗰、那個即係話未攞到個授權書，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啊咁一個係十二人裏面嘅，咁就家人同委託律師咁嘅。咁就政府話即係話佢自己有律師喎咁樣，自己揾個律師喎，咁家屋企人就話我未見過嗰個律師嘅，咁而家咧，雲山素基嘅代理律師咧就係話未攞到代理授權書，仲未見到雲山素基。好啦，咁咧就而家咧就係再多控一條罪嘅，就係違反呢個國家機密法第三條第一款。咁咧，佢琴日咧本來開庭咧就係再延到22號，原因未明。 但我哋而家肯定黃素基在生噶嘛？ 係啊，咁咧就係在生嘅。咁健康上情況應該都尚可嘅。嗱，咁我哋睇翻下咧，就喺過去喺四月以嚟啦，咁啊喺各地。對呢、這個即係各個國家對呢個緬甸嘅情況嘅一種嘅情況啦。嗱，咁喺四月一號，有多個聯合國成員國咧就發表聲明啊，咁就包括咗歐盟27個、英國、美國、土耳其、以色列、墨西哥。嗱，頭先講土耳其。咁大家感覺嚟講咧，土耳其人權都麻麻噶，都係算係軍人執政啦。咁佢一個咁遙遠嘅地方，佢都係會簽署一個係聲明，就係譴責緬甸軍方係關閉網路同對言論自由嘅攻擊。咁亦都係呼籲咧，就係釋放所有人啦，同埋即係最主要係譴責呢個緬甸嘅軍方咧任意逮捕拘留。咁就。我哋知道土耳其雖然都不約成員嚇，咁就佢話自己歐洲國家，但係佢哋嘅人權狀況啦，或者即係喺都唔係好符合我哋即係現有嘅一個係要求嘅。咁但係佢都出呢個聲明，咁就唔知咩原因啦。咁好似頭先阿台長講啦，喺呢個烏克蘭嘅事件上面咧，咁佢都係幫呢個烏克蘭嘅。好啦，咁另外咧，墨西哥咁依墨西哥好似又即係感覺上都唔多理國際事務嘅，佢都簽署嘅。 墨西哥啲人權狀況好大佬，就唔係墨西哥本身個政府有唔止個政府有問題，喺毒販有問題。 係咁我諗係依個去墨西哥最主要嘅治安問題嘅啫。 係啊，好恐怖噶，即係將來有機會先講啦。 係啦，咁同一日咧就英國外相咧。Dominic 咧就係宣布對一個緬甸經濟集團公司 MEC 實施新嘅制裁，因為咧佢參咗即係軍方背景咧就係侵犯人權啦，咁同時咧英國咧就會向緬甸一個機構獨立調查機制 IIMM 就捐款50萬英磅，依50萬英磅要嚟做乜嘢咧？係俾佢哋俾個 IIMM 咧係。做一個搜集資料，以作為將來在國際法庭控告緬甸軍方之用的。咁依個亦都係英國比較少見一個行動嚟嘅。去到4月2號，印度就外交部發言人咧又有個聲明啦。希望咧相信我們相信法制始終將。取得勝利嘅，咁佢就支持個緬甸恢復民主，咁亦都希望咧，即係依個緬甸軍方咧釋放所有被捕人士嘅，咁啊同埋咧係希望咧就係透過東南亞即係東協嘅努力咧，係解決當前嘅危機。咁就東協而家嗰個係佢哋嗰個好似好曖昧咁樣啊，咁佢究竟東協？佢係支持依個民選政府啊，定係支持依個軍方咧？咁其實係冇乜表態嘅。咁但係我哋睇到泰國啦，佢哋咧其實暗地裏好似已經承認咗依個軍方嘅即係軍政府咁樣嘅。咁當然啦，係未有正式宣布嘅。咁至於點解依個緬甸係所以印度有依個聲明咧？咁可能由於咧喺3月27號。緬甸嘅建軍節嘅時候咧，緬甸有一個駐緬甸嘅陸軍嘅可能應該係參戰啦，陸軍參戰啦，就係、是、出席咗緬甸軍政府建軍節嘅 這個慶典，就受到印度國內的輿論的抨擊的、 嗯 啊、因為、你是變相是承認了緬甸軍方是一個合法政府、啊、所以可能就是這樣，所以印度呢就今次外交部 發表的聲明的、 嗯、 好了，咁去到六號啦，四月六號，俄羅斯外交部就警告啊，佢警告咩咧？一啲國家對緬甸嘅制裁嘅話咧，係好危險嘅，就同埋將緬甸咧就係、是、推向一個係內戰嘅。 哇！咁而家俄羅斯真係對著幹喎， 係啊， 你講 A 我就講 B 噶咯。 係啊，咁你喺三 關佢差事， 即係喺三月十七號咧，國防部副外副部長係參加，即係。俄羅斯的副部長是參加了這個建軍緬甸建軍節的，即 是都幾高調下的、嗯即這個原因就很奇怪的，是不是說純粹想賣軍火，還是從中想得到什麼利益呢？因為相隔實在很遠的，隔了個中國、啊、其實或者上面來說隔得更遠、孟加拉、啊、印度、啊、其實 但是這樣的就、嗯俄羅斯在東南亞的落腳點呢 是沒有民有的， 以前就是越南， 是 就試過金蘭灣、 嗯 啊、不知道現在 越南就開始走資、 啊、走資，還有越南對美國朋友 是的、 啊、但是 他你說完全沒有那個東南亞想立足，就他有這個想法的，但是就、嗯、都找不到， 是 我覺得可能 他想在緬甸都插支旗嘅。 咁、今次嚟講，就算今次失敗嚟講，對佢冇損失，因為喺緬甸本來就冇乜投資，冇乜好處喺度嘅。咁、你喺緬甸搞成點樣？一話普都好啦，佢、都係全身而退，就同呢個係即係大陸咧係有啲唔同嘅。咁、咧就同日啦，四月六號同一日咧，法國就外長就講啦，歐盟即係代表歐盟咧就係講啦，歐盟將會係。對呢個緬甸軍方將領的制裁咧，會係嗰、那個提升啊，嚇、 嗯， 咁就係以用係27個成員嘅國一起去做一樣嘢，嚇、 嗯， 咁亦都係希望咧，就係、是、話盡快係有一啲制裁措施係實施咗出嚟嘅，咁依個係同俄羅斯同一日發出嘅聲明嚟嘅、 嗯， 好啦，去到七號啦。咁美國咧又宣布多制裁一間美國嘅公司，緬甸公司叫做緬甸國營寶石公司。咁佢最主要咧就係因為係一個軍方嘅一個背景啦，亦都係佢個資金重要資金來源，因為每年呢個寶石公司咧係為咗為緬甸咧其實咧帶嚟唔少嘅一個係即係收入嘅。咁一間我哋都會講一講嘅。咁咧就係、是、凍結緬甸寶石公司所有資產，亦都禁止該公司嘅任何交易，即係喺同美國公司同佢交易啦，或者一啲係銀行同佢哋交易咁樣嘅。好啦，去到四月八號啦，咁馬來西亞出嚟講嘢啦，啊咁咧就因為咧喺再早兩日咧。大馬駐緬甸的大使咧，就同呢個緬甸電力同能源部長就會面。咁啊，咁但就係、是、當地嘅輿論，馬來西亞輿論咧就係話：，喂，你係咪承認咗緬甸嘅軍方嘅政府係一個係即係話係承認咗佢嘅存在咧？咁樣，咁佢話唔係噶，因為咧。馬來西亞政府咧就要話俾呢個緬甸聽啊，佢而家咧就要終止咗同緬甸一個合作嘅項目。嗱、啊，呢、這個係緬甸咧就所以馬來西亞咧就是、一個國營嘅馬來西亞石油公司。咁但係咧，佢當地一個華文，即係馬來西亞華文嘅傳媒嘅報導咧，係一個叫做大馬石油卡里加利香港有限公司。嗱，咁我就係揾唔到依一間公司，即係香港依間公司係乜嘢有依個存在？咁、可能係譯音問題，但係一係華文，即係馬來西亞華文傳媒，咁佢冇理由譯錯㗎、即係佢唔會話用依個係即係我哋自己或者西方。傳媒用英文再譯中文咁譯錯， 佢可能佢已經揾到呢間公司嘅啦。 一定知道，因為是國營公司嚟嘅。咁至於間公司是乜嘢公司咧？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去查一下。咁中文是卡利加利，卡就是一卡兩卡個卡啦，里咧就係公里個里啦，加就係加減乘除，利就利個利啊。卡利加利香港遊行公司啊，咁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咁亦都係即係喺當日咧就係即係話同時發表一個聲明啊，即係馬來西亞外交部同時發表聲明就係呼籲立即停緬甸咧就係停止暴力啦，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犯，就係恢復所有嘅各方嘅對話嘅。咁希望咧大家和即係喺和平坐低咧就係解決依個危機嘅嚇。咁就亦都係同一日4月8日，咁咧聯合國咧就係宣布咧就係話聯合國緬甸問題特使就係近日咧將會去大陸咧就同包括大陸在內嘅亞洲多國進行訪問。咁但係咧今次訪問咧係唔包括緬甸嘅最主要原因因為緬甸軍方拒絕咗佢哋嘅來訪咁至於呢個聯合國特使去大陸。同呢個中共會傾啲乜嘢咧？冇講到，咁但係其實大家都係估計得到啦，因為喺呢件事情背後咧，大家都感覺到中共喺呢件事情裏面背後係或者有一啲係影響力，我哋唔好話佢有啲參與，佢係肯定有影響力存在喺度嘅。咁聯合國特使去傾啲乜嘢？咁可能會過幾日佢哋會有所公布啦。好啦，咁讲翻啦，就係、是、大家前两日呢都睇新聞睇到啦，4月7日緬甸驻英国大使係俾人哋锁咗喺门外。 扫地出门。 又未扫地，佢係去出街返去嘅时候呢发觉俾人锁咗。咁而家使馆里面呢仲有7个人嘅，仲有7个人喺里面。咁呢就係、是、緬甸军方呢就话呢係改派。依、這個副大使奇温星咧，奇温就係用一個臨時代辦嘅身份去代管呢個職務嘅。嗱，咁英國外交部咧就係話係喺就係瞭解緊係咩情況。第一個問題，英國政府嘅態度，佢承唔承認依個副大使奇温係代理依、這個作為依個緬甸臨時代理啦？如果佢唔承認嘅時候，佢容唔容許依個奇温仲留喺英國咧？一般嚟講，我唔承認你係依、這個係係依個大使。一般嚟講就係要求佢即時離境噶嘛。 但係呢度有個好現實嘅問題啊！舉個例子，譬如有個英國人去想去緬甸，咁佢攞簽證噶嘛，咁佢都要去個使館噶嘛，咁點搞先？ 咁嗱，依個就係反而係小問題喎。咁英國政府承唔承認依個奇温依、這個副大使前副大使早係代表咗緬甸？ 咁但係佢有啲嘢要傾嘅時候，佢一定要揾個藉口嘅，因為你而家掃俾人掃地出名嗰、那個，佢唔會再有管到入邊啲嘢噶嘛。 係啦，咁好嗱，你英國政府簡單嘅啫，我驅逐你出境，我唔承認你個身份。咁如果你俾留低嘅就變相係承認佢身份，咁你承認佢身份嘅時候，佢係軍方係委派佢嘅，咁你係變相成咗軍方係依個係緬甸嘅真正嘅政府咧？嗱，依個就係睇下英國政府佢嘅表態，依兩日嘅態度點樣，會唔會話驅逐依、這個副大使出境？咁你如果驅逐出境嘅時候，佢會唔會賴死唔出嚟咧？咁有可能嘅喎， 系啊， 有可能， 因為嗰個就屬於係緬甸嘅領土嚟噶嘛。 唔係，咁如果佢承認呢個係 即係如果你唔承認 袁大使，你承袁大使嘅話，咁袁大使就可以要求呢個英國咧幫忙嘅喎，有權要求幫忙，係破門入屋趕捉呢個副大使走嘅喎。咁所以呢個咧就英國政府咁其實7日到而家咁我諗咧。應該依兩日咧，應該英國就政府有所行動噶啦。咁我睇一睇有張相嘅，好啦。咁一個咧就係依兩日咧就喺英國緬甸駐英國嘅使館外面一個抗議行動嚟嘅。好啦，咁 最後怎樣呢？我想唔會遲，我諗最遲星期一應該有結果啩，應該嚇、我估計啦，因為英國政府咧唔可能俾佢哋拖咁耐，因為英國人嘅政治智慧咧其實都好高嘅，即係我哋諗到嘅問題，佢哋一定諗得到嘅。 係啊，而且緬甸曾經係英國嘅殖民地嚟 㗎嘛。係啦、啊，佢哋有一係即係有就一啲傳統嘅感情喺度啦。好啦，嗱咁我又睇翻啊，我翻返嚟先嚇。咁咧喺呢段期間裏面咧，緬甸內部做啲有啲乜嘢咧？咁緬甸軍方啊，叫國家管治委員會咧，就係喺4月4日同到11日咧，就喺孟加拉灣咧，係一個海上嘅軍事演習喎。好奇怪，喺呢個時候佢仲好得閒咧去做軍事演習嘅。咁咧，佢喺呢個範圍之內咧，就禁止所有嘅即係海上嘅航運啦，或者係海上作業啊，或者係飛機禁止喺呢個上空飛行嘅嚇。咁、就喺應該係7日啦。咁外來就喺內比都咧，就有個發布啦，就聲明啦，就係話軍警咧冇對示威民眾使用實彈。咁大家都有眼睇啦，咁不論我嘅相片或者一啲大家喺傳媒或者係一啲而家大家時時見到，即係我相信咧喺近依一個月咧，大家咧都開始關注緬甸嘅情況咧，一定係不少朋友都已經係轉載咗、分享咗緬甸當地一啲咁嘅影片俾大家，大家睇到係佢哋嘅。用的即係軍警開係咪實彈啦？好啦，咁另外咧啊，就係、是、就表示啦，點解佢哋會係實施依個係即係接管嘅政府咧？因為咧民啊，即係全國民主民聯盟咧，就係、是、摧毀咗啊，或者係對依個咧少數民族。武裝簽署全國停火協議咧，佢係實施得唔好，啊，佢反而係話依個咧係即係民人政府咧處理依個少數民族嘅問題咧處理得唔好，仲話依個因為財赤問題啊，即係財政赤字嘅問題咧，令到國內咧係展開唔到投票運動，哇！真係佢咧又係即係最主要係即係希望咧想完善依個投票制度。嗱，依個唔係外來講噶，唔係我哋講，係唔係外來講噶？咁佢咧就係完成個政治制度之下，依個選舉制度之後咧，係盡快舉行依個選舉嘅，係啦。咁希望喺今年之內咧，啊，咁有可能咧就係話11月、啊，唔係講緊我哋香港情況啦。 差唔多喎，咁佢又咪90席啊？呢個40席選舉委員會啊， 依個完善制度嘅個制度咧，係未出台嘅，咁所以未知啊。咁另外啦，就係話我哋喺上次講過啦，即係喺依個雅城，咁已經有貼曬標語啦，就係啲告示啦，就係話咧慶祝，即係會辦依、這個潑水節嘅慶典嘅。咁另外咧就前日就講啦，係。為了防控疫情咧，今年係再次取消呢個潑水節慶祝活動嘅，喺上一年咧已經取消咗噶啦，咁今年咧繼續取消。但今年係咪因為疫情取消？ 咁啊，梗係唔係啦？ 係啦，咁大家都知道噶啦。 喂，潑水節係咪等於佢哋新年？ 係啦，當地嘅新年，即係東南亞幾個地方嘅新年，即係泰國、緬甸啊、柬埔寨啊嗰啲，佢哋嘅新年嚟嘅。好啦，咁喺潑水節過後咧。就是緬甸的雨季。嗱，佢哋雨季咧，一嚟咧就係成4月到5月，一路由4月尾去到幾乎去到10月咁滯嘅。好啦，依個雨季嘅來臨咧，佢所以叫得雨季啦，就係一個禮拜裏面咧，可能落4日雨嘅。嚇，好天嘅係少數。咁喺依個雨季裏面，咁過往幾年咧，其實都係會水災頻繁嘅，咁會唔會影響到民眾嘅抗爭呢？因為佢落雨咧係落得好犀利嘅， 咁嗱喺依 個你講個犀利，具體講點犀利法先？ 真係落到水浸喺城市裏邊都唔好話啲 農村就唔使講啦，即係已經爛泥一笪笪嘅啦。 係啦，唔止㗎，淨係浸到上屋頂都有㗎。咁佢喺一啲市區咧，包括陽光，包括雅城依啲大城市嚟講咧，都有水浸情況嘅。嗱，咁所以會唔會影響到呢個抗爭活動？嗱，因為喺過去嘅兩個禮拜咧，其實已經係陷入一個膠着嘅啦。咁就只係話喺一啲地方勢地方武力嚟講咧，係嗰個抗爭係嚴重咗。嗰個軍事衝突係嚴重咗嘅。咁至於係民眾嘅抗爭咧，因為係隨住呢個緬甸軍方嘅大拘捕啦，咁其實咧係冇過喺三月初咧係咁大規模嘅，但係係激烈咗嘅嚇，係激烈咗嘅。咁一陣我哋會講到，好啦，咁咧另外啦，喺緬甸每年咧，大家頭先阿台長講到啦，即係啲玉石嘅問題啦。咁啦，每年咧緬甸就喺三月同埋九月咧，都有一個玉石展嘅。嗱，喺過往幾十年前，緬甸咧，緬甸軍政府係唔准玉石咧即係公開賣嘅，其實都唔准係外銷噶，唔准賣嘅，甚至挖佢你去掘咧，都要偷偷去掘嘅。咁但係咧，發覺咧都係撳唔到啦。咁開始啦，就係公開標即係標出嚟啦。依、這個山頭咧，你去就標，大家投標去掘啦。咁掘咗出嚟咧，咁就又要係打碎啦。咁另外咧，過往玉石唔准出口嘅，而家咧可以出口啦。咁咧就可以，所以啲商人咧，玉石商人咧就唔需要再去泰國買依個玉石啦。咁以前大家去廣東道，即係幾十年前啊，佢講到啊，依泰國玉其實冇，唔係泰國玉嚟嘅，全部緬甸玉嚟嘅，全部係由緬甸嗰邊係偷運過去泰國嘅。咁偷運咧，咁當然啦，亦都需要依個係地方軍佢哋係幫手係運送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隨時咧係俾人哋搶咗去嘅。咁譬如前任嘅鴉片大王啊、羅新漢啊，咁其實都有做依啲保做依啲保鏢佢哋嘅即係鴉片軍。好啦，咁咧就我哋睇下一張相啦。咁嗱，本來係三月嘅，佢就舉行一個係玉石展，佢延到係四月一號到十號。好啦，咁但係展場裏面咧，玉石有啦，空無一人。工作人員咧，即係啲都冇乜嘅。咁過往咧，依啲咧，其實大家唔好睇輕依度啊。依個隨便一塊石頭啊，嗱，佢哋韓內人咧，或者緬甸咧，都係叫依啲做石頭嘅。不論你開嗱開一半啦，開一啲噶，咁佢都叫石頭嚟嘅。咁你買翻嚟開啦，咁啊有啲係切咗啲啦。咁你咧就自己去估啦。你去估。 即係等於你買六合彩喎，你買一件好正嘅。 咁依個咧就好過合彩，你起碼都有少少你猜下，落彩猜到冇得猜啊！嗱，咁依啲玉石咧，咁你去買一嚿翻嚟，嗱，依一啲咧咁大嚿嘅話咧，我諗就上千萬以上嘅啦，港紙啊，港紙上千萬。 咁呢度講緊都成幾億嘅喎。 嗱，每年咧即係估計咧，其實咧玉石嘅市場咧係講緊以港幣嚟講咧，係超過百億以上，一百億以上嘅，講緊百幾二百億嘅。你可以數一數啦，一嚿咁嘅石頭，隨時過千萬。嗱，你前面個卡板裏面幾多嚿啊？係 啊， 你只要望一望現場。 哇！即係咁值錢嘅嘢，就咁就擺喺度啊！ 係啊， 真係。咁我過去塌咗佢又。 你要求咩？攞嚟咩老走喎？ 嗱，咁可以賄賂其他人噶嘛？ 啊，咁嗱，過往咧，依啲咧就係係偷運去泰國嘅嚇，咁所以咧，香港嘅商人咧，即係玉石商人啊，廣東道啲咧，就係泰國買嘅，就係泰即係泰緬邊界嗰邊買嘅，係啦，嗱，咁就嗱，咁頭先亦都講過，美國軍政府咧就係係制裁依個緬甸寶石公司嚇，咁就係亦都牽涉到依個交易裡面嘅，好啦，咁到落嚟啦，就係講到軍事方面嘅啦。聯合民族聯邦委員會一個組織 UNFC 就係宣布嘅計劃咧，係組織呢個聯合部隊。嗱，呢個 聯合民族聯邦委員會啦，啊，是緬甸的其中一個反對派團體聯盟嚟嘅，就由十一支不同的地方勢力咧組成嘅。咁佢裏面咧每一個團體咧都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咁佢哋嘅聯盟的軍隊咧合眾叫合眾聯邦軍咧就 FUA。Federation United Army 嘅，好啦，咁佢哋咧，依、這個同我哋之前講嘅聯邦軍咧，又唔同嘅喎，咁佢哋就另外宣布，咁喺佢哋會唔會再同其他嘅勢力再合組一個聯邦軍咧？我相信係好大機會，好大機會嘅。嗱，咁再稍早之前啦，四月三號到四號咧。我哋睇一張相啦，咁咧嗱，依一啲係各地方勢力一啲即係代表嚟嘅，咁佢哋咧就主要係簽署咗全國停火協議 （NCA） 嘅十個少數民族武裝組織嘅一啲代表，咁呢啲組織咧佢哋就係組成咗一個叫和平進程指導小組PPST。咁召開咗呢個視像會議嘅，咁佢哋咧就係呢個即係和平進程指導小組咧，就最主要就係希望緬甸係即係話由軍政府軍方裏面咧過渡到一個係民主嘅政府恢復呢個民主制度。咁佢代表就講啦，就係、是、呢個組織就講啦，佢哋咧堅決站在反對軍事政權、舉行和平示威嘅人民一邊嘅。咁咧就係要求結束獨裁統治，廢除零八憲法啦。因為零八憲法咧就係話軍人喺政治上嘅保障，軍人喺政治上嘅利益。雖然佢係咧即係釋放一部分嘅權力，即、就、係、是、容許呢個民選政府，但係佢仍然保留咗不少官呢、這個軍方嘅利益嘅。咁所以咧，佢呢、這個 NC 呢、這個和即係和平進程指導小組咧，就係希望廢除呢個零八憲法，亦都係咧就係話追究呢個軍人屠殺平民嘅責任嘅嚇。好啦，咁咧亦都係話咧，希望咧就係會係需係會係組織呢個聯邦軍嘅嚇。好，咁咧就係、是、我哋再睇一睇啦，下張咁。組織聯邦軍咧，嗱咁喺依一度啦，一個喺黑音邦嘅民眾示威啦，咁佢民眾係要求咧依、這個黑音獨立軍啊，打契到依個喀川叫做係KIA 嘅嚇喀川 Independence Army， 簡寫 KIA， 係要求佢係保護依個人民嘅。因為依個黑音軍咧，黑音獨立軍咧已經係聯合咗其他幾個部即係地方勢力啦，係宣布咧係會連成一體。咁咧就我相信咧，依個聯邦軍嘅組成咧，我諗喺月尾四月尾或五月頭咧，可能真係組織到出嚟嘅。好啦，咁依、這個我哋再睇下張。嗱，依個咧喺石街省啊，大家記得我講過啦，叫做省嘅地方咧，係中央政府控制嘅。咁依、這個一個叫吉寧省，咁係當地即係華人譯嘅嚇，吉係吉祥吉啦，寧就係寧厭個寧啊，吉寧廟地區 Kali， 咁亦做亦都係亦到卡萊嘅，有啲人亦做卡萊鎮啊。卡萊地區，咁佢哋咧一啲青年就自組民兵，嚇、卡拉 Civil Army， Civil Army 就係 KCA。咁嗱，至於佢哋有冇依、這個軍火咧，而家未知嚇，淨係就係依個係佢哋會要求咧，係尋求依個地方軍咧係提供軍火，未知。咁、但係我哋知道咧，係喺上一次嚟講咧，喺一啲地方咧，係地區咧，已經係民眾用一啲 可能是獵槍啊之類，真正的軍是槍械咧係上依個前線嘅啦，即係抗爭嘅前線嘅。咁去到四月開始咧，緬甸咧幾乎每日都有軍警嘅哨所啊係被襲擊嘅啦。依個哨所就唔係依個軍方嘅軍方嘅軍事據點喎。嚇，一啲係哨可能係警派出所之類啊咁樣嘅。好啦，咁亦都喺過往嚟喺依兩個禮拜嚟講咧，亦都係好多晚上啊，見到咧喺啲哨站咧被係被燒噶。咁因為夜晚火燒，咁你話邊度得？咁我亦都費事整咁多啲相啦。咁就即係佢亦都冇個招牌話係一個係警哨啊咁樣或者軍哨咁樣，咁所以就唔放啲相出嚟啦。好啦，咁我哋再睇下一個嚇，依個就係佢哋嘅臂章啦。好啦，咁就我哋再睇下一張嗱。咁喺依兩個禮拜咧，咁就黑陰幫黑陰軍 K A 咧，就同依個禪幫喺禪幫咧，同依個國防軍咧，其實就不斷有依、這個戰鬥嘅啊。咁喺四月七號。嘅中午咧，咁另外一個支軍隊啦，咁喺就係叫德俄民族解放軍嚇 TNLA， 咁好多啲咁嘅簡知名簡寫，又亦都喺依個禪邦嘅北部咧有一個戰鬥。咁同一時間咧 ，KA 亦都攻擊國防軍嘅國防軍嘅據點。嗱，依一個咧就係現場嘅照片嚟。咁但係因為咧，佢照片裏面咧睇唔到，亦就係依個係國防軍咧定係 KA。嘅軍隊嚟嘅，咁就係現場嘅實際真正圖片嚟嘅。好啦，咁另外一張圖片，咁依一個咧應該係黑倫邦俘虜咗國防軍嘅。嗱，大家喺頭先我哋開始個影片裏面咧，就見到黑倫軍同一隻攻擊依、這個國防軍據點嘅時候咧，亦都係俘虜咗一班國防軍嘅。 呢度我要講多句喎。即如果俾我咧，即係俘虜咗咧，咁第一樣嘢就係你加唔加入埋呢個反即係軍政府嘅部隊？咁如果佢唔出聲或者唔加入咧，就地處決。 係 啊，咁呢個係我建議嘅做法嚟嘅。如果我喺當地，如果我嗰地嘅地方嘅話。 係嗱，咁咧咁，但係如果咁咧就係變咗一個戰爭罪行啦，咁即係可能講啦，即係話咁你咁嘅時候就未必得到外國嘅一個支持啦。但係俘虜咗有用嘅， 你又要告道德高地，俘虜咗要養佢嘛， 有用㗎。嗱，一間我講有咩用啦？嗱，一間講有咩用？好啦，咁我哋睇睇下張。咁因為咧就國防軍係報復啲黑倫軍嘅行動啦，嗱就係攻用出動嘅戰機啦，就係攻擊黑倫軍嘅一個控制地區。嗱，留意下控制地區唔係黑倫軍嘅據點，佢打唔到依個黑倫軍去打依個平民，所以引致咗近來咧就係咁多黑倫幫嘅一啲咁嘅啲民眾咧係變成難民走向依個泰國。咁喺泰國方面咧，咁就喺上個禮拜就講過啦，就係話佢就我同啲難民講過，佢哋係願意翻去啊咁樣嘅。好啦，咁就係唔俾即係送走呢啲難民啦。不單止係咁樣喎，嗱，因為喺泰緬邊境咧，其實好方便嘅，過條河就係啦，或者甚至有啲河都冇嘅，或者叫過條溪嘅間或者間嘅，咁過到去嘅。咁所以好多物資咧。在泰國很容易是過到去緬甸的。那在黑倫邦的難民湧入之後呢，那在泰國呢有些這樣的志願團體呢就是送一些救濟品給這些難民的。那因為難民呢就被泰國政府呢就趕回去這個是緬甸那邊啦。那這些志願團體呢的物資需要係送去緬甸嗰邊，咁泰國政府係要求停止依啲行動嘅。嗱，咁呢啲咁嘅係當時咧有二十幾架車貨車係送咗過去嘅，包括一啲米啦、油啊、鹽啊、麵啊、一啲食水咁，或者一啲個人生物用品咁樣嘅。咁就正就係、是、泰國政府就係、是。拒絕了他們的行動啦。 好啦，咁至於頭先講到啦，我哋俘虜咗啲軍人、國防軍有咩用咧？我睇一睇，依有四個係便衣嘅軍警嚟嘅， 又俾人捉咗。 係啦，咁依個咧頭先我哋講吉寧廟啦。就依個即係卡萊鎮啦，或者亦做卡萊鎮啦。咁其實大家睇依個新聞嘅時候咧，留意一下吉寧廟鎮同埋一個卡萊鎮係一個同一個地方嚟嘅，嚇、 嗯， 即係譯誒譯法唔同嘅啫。咁、嗯、咧就喺前線就捉咗四個便衣，啊，好醒目，好犀利啊！嗱，呢個係石誒係誒石佳散，石佳散咧喺今個禮拜咧好勇猛啊！咁跟住嚟幾日咧，又捉咗三個人，三個即係軍警。咁捉咗有咩用呢？原來咧喺四月二號就交換人質，要求政府咧啊，依、這個軍人咧，你捉咗我哋一啲一啲前線手足，唔該你交翻佢出嚟。咁我哋將呢七個人咧就交翻俾你。嗱，咁咧就用九個即係前線。被軍方拘捕的民眾就換了這 七個軍警、啊、所以有用的，不要說沒用啊， 不是那有用的就換，沒有用的就立刻就地處決、 啊、 這個是我堅持的， 是、啊、那就我相信都是真的有用的、嗯啊、那呢、在這個禮拜內呢，這個石佳散就是幾個地方，包括剛才我說的吉寧廟鎮，即是說卡萊鎮，是民眾是用槍火，真是槍械同一個軍警是對峙的，是真是開槍的。 嗯、 另外在石佳散我看看，有人拍到了一車車垃圾車嚟嘅，裡面的是軍警嚟嘅，係呢個喺瑞波士啊，啊石佳散瑞波士啊，都是一個係比較有名的城市嚟嘅。啊，咁就唔知點解啦，軍車唔夠，要用到垃圾車，定係用一個即係車都要做便衣啊？唔知啊，唔知原因。咁啊，垃圾車運垃圾咁啊，好合理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睇下，即、就、係、是、緬甸嘅一個真正嘅勇武派。嗱，呢一個係一個25歲陰族嘅千嘅一個係警察。咁佢咧喺月嘅時候咧就響應咗一個 CDM 行動，就咧係即係不合作行動。咁佢就係、是已經係冇再去翻工嘅啦。咁喺四月一號，佢帶領一個當地民眾咧係攻擊一個警察嘅哨站，打死咗五個執勤中嘅警察。咁但係佢喺好可惜啦，就喺撤退嘅時候咧，就俾警察係打死咗嘅。咁佢叫做咧塔康詹，咁咧坦康詹，咁譯嘅話咧，咁緬甸嘅華人咧就譯做坦後金啊，即係坦。咁香港亦做係唐咧，咁亦做坦咧，應該比較接近啲嘅。 呢個要紀念佢喎，呢個就以一條命換五條。 系啦，咁唔止噶，其實另外一個好似喺陽光咁樣嘅，咁就係有一個用刀添，好用猛，佢直喺前線嗱，依、這、一個警察咧，依、這個湯川咧就係攻擊依個警察，依、這個係警哨啦，咁佢一個咧喺前線抗爭現場，有一個攞刀衝向。呢、這個鎮壓示威軍警咧，係斬死咗，係斬即時斬死咗警呢個軍警嘅。咁當然啦，好不幸啦，佢亦都係當場係被射殺嘅。 嗯， 啊，依、這個真係亦都係一個係係 都好多個啦。我諗我哋都講唔曬，我之前我聽到即係唔知呢幾單嘅。 嗱，如果講到用刀現場，即係大家喺過往嘅相片照片裏邊睇到啦，其實係好接近嘅，係。報對方是布防一班一排軍警在度攞埋槍，即係好勇猛咁樣衝過去。如果唔係咧，真係你唔係肉搏，你斬唔死對方嘅嘛。嚇、 嗯 啊，真係好勇猛嘅依位勇士。好啦，咁頭先我哋講到啦，咁我哋睇下張啦。喺石佳散嗰度咧，就話係捉到一啲便衣啦。咁除咗便衣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啲咁嘅二五仔嘅。 啊，咁啲驗仔咧，咁緬甸人將啲驗仔咧就叫做達倫，即係而家達倫。 嗯， 咁大家如果睇即係緬甸嘅分享出過嚟嘅即係我亦都見到我啲朋友不少咧，都已經失自己去睇一啲緬甸方面或者一啲傳媒嘅臉書。咁你好多時候都係用一啲係自動翻譯嘅，你會見到亦做達倫嘅或者 DALAN 啊，如果亦做英文達倫。咁呢個咧其實就係驗仔嘅意思嚇。咁嗱，依一格就係佢哋發覺。依、这個人咧就是、一個係驗仔嚟嘅，咁嗱睇車牌咧，依、这個係Mandali 嚟嘅雅城。好，依架車靚車啦、啊、叫做靚車啦。佢下場下張，俾人燒咗嚇，俾、啊、人燒咗嘅。 咁個驗仔有冇俾人燒到？ 好似冇。 哦， 冇嘅。嗱，咁喺到而家。仲有一件事情咧，就係、是、緬甸抗爭民眾係未做嘅，或者其實一早做咗，但係冇擴大去做嘅。嗱，記得我係第一個俾軍警射殺嘅女仔，佢上喺中午嘅喺上午啦被射殺，佢屋企個射殺軍警開槍嘅警察屋企下晝已經有人上門啦。 嗯， 咁到而家咧。因為很多軍人或者警察，佢哋冇一個係即係軍眷區咁樣嘅，冇軍人宿舍咁，有好多依然未有嘅。咁佢哋真係住喺一般嘅，即係同其他一啲民居一起住嘅。 嗯， 會而家仲未一個報復性行為，禍及妻兒。 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去寫咗中文翻？ 其實而家有噶，其實不少人都叫佢哋。 我哋呼籲你搞嗰啲軍隊就冇咁實力啦、 嗯， 但係搞佢老婆仔女就 喺三月嘅時候，三月廿零號嘅時候咧，有一個喺應該係喺禪邦就有一所以應該係黑恩邦啊，咁有一個警察嘅屋企咧就發生爆炸，小型爆炸，咁佢阿媽咧就係死咗，咁但係就冇講到各方面都冇講到 係 乜嘢原因爆炸。啊、就任何一方都冇講到，咁、 嗯、 但係個警察嘅阿媽咧係現場係死咗嘅。咁、 嗯、 嗱，如果係話去到禍及妻兒嘅話，依、 嗯、 個情況會演變到點樣咧？嗱，其實好多時候即係喺抗爭嘅民眾啦，都好善良嘅，就好似烏克蘭嘅革命咁樣，其實佢都係只係對一啲軍人嘅軍眷咧。是即係一啲羞辱嘅行為，即係鬧下去，指鬧下去嘅，指罵佢嘅啫。嚇、 嗯， 咁、啊、去到烏克蘭革命嘅時候，都只係咁樣。咁去到緬甸，而家軍人咁樣嘅即係瘋狂嘅狀態之後，啲民眾會唔會對軍人屋企禍及妻兒咧？啊，我相信咧，亦都有咁嘅可能嘅，只係話係幾時會爆發。好啦，咁另外啦，就係喺即係啲軍人都已經係瘋狂啦。咁喺軍方咧就要求銀行咧就開門啦。咁喺上個禮拜，有一間韓資銀行， 哦，嗰、那個我哋新聞就啡低咗嗰個韓國嘅職員啦。 嗰、那個係緬甸職員嚟嘅，係啦，緬甸職員嚟嘅，就係、是、呢個緬甸職員坐公司車翻工嘅時候，即、就、係、是、軍政府要佢哋開門，咁、喺途中軍警咧係向住架車亂咁開槍，就打死咗呢個職員。咁所以依家韓國銀行咧就好似咧就都係。繼續係關門嘅啦，唔再開門。好，另外啦，就係啲瘋狂拘捕行動啦。咁包括咗乜嘢人啦？咁就一般抗爭民眾啦。另外有120个，至少120个演員、歌手、導演同埋一啲 KOL 啊，包括咗我哋睇張相，依、這個喺亞洲嘅不少女 fans 嘅。Patacom， 嗯， 啊，咁亦都系被捕，咁喺四月七号被捕嘅，咁佢咧就因为佢系病咗啊，就唔舒服，咁佢就走唔切，就被捕嘅，啊，咁再嚟下张， 咁呢啲咧，嗱呢一個咧就係部分被捕人士，即係呢個120個知名人士嘅一啲照片，咁一啲資料嚟嘅，咁就大家睇到嚇，咁其實有仲有好多嘅。咁喺4月7日咧，咁就軍方咧就係宣布咗拘捕嗰一拘捕20個，咁其實前後咧已經超過120個噶啦。咁嗱喺其他嘅一般嘅平民咧。佢都放咗唔少啦，咁但系原來咧，佢需要交保釋金嘅。咁保釋金咧係幾十萬嘅緬幣，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啦，但係就喺緬甸人嚟講咧，一般人嚟講咧，其實就係一筆大錢嚟嘅。好啦，至於個 Patacon 依，因為其實我哋翻上睇前面嗰張先，依、這、一個佢本身有錢仔嚟嘅，屋企銀行家嚟嘅。咁喺呢段期間裏面咧，係就親自上前線嘅。咁佢會唔會係被保釋出嚟咧？咁我相信好大可能會保釋。咁但係會唔會幾十萬緬幣可以保釋到咧？ 梗係唔會啦，呢個人質嚟噶啦，我諗。 咁我佢就算保釋到嘅話，咁佢屋企其實都同軍方咧都有計傾嘅，即 係嗰啲就唔係保釋啦，嗰啲係呢個贖金啊。 嗱，依一個咧， 佢啲係去到贖金嘅程度， 即係佢都叫保釋金嘅。嗱，我相信咧都係幾十萬，可能美金啦。咁嗱，依個保釋金咧一定係有去冇回頭噶啦，即係財到光棍頭啦，光棍手啦。好啦，咁個拘捕行動咧瘋狂到點樣咧？我睇再睇啦。啊，係啦，拉咗只狗喎。呢只係咩金毛啊？系唔知点解捉咗佢？嗱，依个系即系平民狗，唔系军方嘅狗嚟噶，系啊平民嘅狗嚟嘅，唔知点解啦，狗都唔放过。咁有啲民众咧就喺度担心啦，系冇嘢食，捉佢去劏过嚟食啦，唔知。但系呢个大手部嘅行动咧，其实咧就到而家一路都系进行紧噶，越嚟越犀利嘅。好啦，咁我哋睇一睇下张。嗱，我哋喺張圖裏面見到啲外國人嘅，咁一個喺上個禮拜 ，CNN 咧就係獲准入境，咁呢個係首席特派員， 呢個戰地記者嚟 嘅，係啦 ，Carissa Watt 好出名嘅，咁係喺好多個戰地咧都出現過嘅，咁個團隊入咗境，咁係獲呢個軍方准許先入到境嘅。咁就俾佢話就話俾佢隨便咁訪問啦。咁結果佢訪問咗11個即係民眾，有8個事後被拘捕，包括途中呢個女仔。另外我哋睇下張紅色呢、這個粉紅色衫嘅女仔，兩個咧接受完訪問之後咧係被便衣帶走嘅。咁喺一日之後咧，佢哋係獲釋嘅嚇，一日後獲釋。咁有冇需唔需要保釋金咧？就冇講到。咁但係另外連埋咧，仲有總共8個人啊，係被保釋嘅。好啦，咁我哋睇一睇下一張。嗱，喺4月7日，仰光又有一間中資嘅工廠起火嘅。除此之外，近日咧各地緬甸各地咧都有焚燒5星期嘅行動嘅，即係示威者焚燒5星期。嗱，呢啲嗱，我哋戴頭盔先，因為緬甸嘅圖片嚟噶，唔係香港，亦都唔係我哋鼓勵人哋燒啊。嗱，依個緬甸人嚟噶，全部 叫咗你哋唔好燒噶啦。嗱，我哋喺呢度呼籲你哋唔好燒啊。 嗱，依個緬甸人做噶，唔係我哋做，我亦都冇呼籲大家去燒啊。 嗱，唔係你咁講唔夠啊，我哋呼籲你唔好燒啊。 我哋都冇呼籲燒啊。嗱，因為我哋香港講法係國旗法嘅嚇。嗱，大家唔好模仿啊。 啊， 嗱，咁點解佢會？有呢個行動咧，我哋睇下一張相，圖片說明一切。喺前幾日，緬甸一個抗爭行動裏面，民眾就戴上咗依一個面具。嗱，後面你見到其實一式一樣嘅。嗱，依一個係乜嘢咧？就係聯合國係被依個5星期代表依、這個即係、就是、中共啦，係掩住把口嘅。嗱，點解緬甸人咁痛喺件事情上面咧？係咁痛恨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共，就係咁嘅原因。嗱，因為由2月初開始，緬甸譴責軍方嘅行動係都被呢個中共係阻撓嘅。咁佢 啊，在上禮拜在安理會上面也運用他的影響力，避免即係令他聲明避開了軍方政變依幾個字嘅，啊，只是話即係將令到嗰個聲明咧係淡化了，即係話啊，大家坐低傾啦，軍方你唔好咁暴力啊咁樣嘅。好啦，嗱咁依一件事情上面，咁我由頭至尾，我由低温開始都話，即係中共喺依件事情係賠輸嘅。咁有啲人就話中國就即係中共政府就話我唔干涉依個外國內政啊。咁緬甸人就話你唔干涉啫，你可以投棄權票噶嘛，有棄權票依一件事情噶嘛。點解你唔投棄權票？你運用你安你係常任理事嘅影響力，去令到聯合國冇得譴責軍方政變。嚇，依個係緬甸人最不滿嘅地方。好啦，喺四月開始，五毛出動，加強咗一個佢哋喺網上嘅行動，喺各緬甸華人的群組或者論壇裡面，就是發布一些這樣的訊息，就是說呢，你們不要詆毀我們了，我們在這件事情上面，即是中國上面是沒有做任何事的，那大家呢，你們身為華人都應該支持中國這樣。但是因為他們這些這樣的五毛行為，令到緬甸華人呢是更加不滿，造成了緬甸華人咧係更加團結，更加對自己嘅認，即係身份、國家嘅認同。咁喺依件事情上面，五毛嘅行動嚟講咧，可以講係適得其反，完全係一個失敗嘅，啊，令到緬甸人嘅身份認同嘅問題係更加係釐清咗，佢哋拋甩咗中國的包袱。因為緬甸人的一個包袱來說，其實是他們一直不願意提的。我也在上兩個禮拜說過，一個在緬甸留華人的導演，現在台灣的趙德仁，他又拍了一套緬甸三部曲，也很出名的，大家都值得看的。咁我喺嚟香港做演講嘅時候，我親自問佢：你對自己身份認同嘅問題，你點樣睇？佢避而不答。其實緬甸華人其實大部分都係一個咁嘅態度，係唔係盡量避免提及呢個問題。但係喺今次特別四月開始，緬甸華人咧係團結一致，認同自己緬甸人身份。拒絕認同自己中國人，他只是認我是中國裔或者叫華裔身份，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至於未來緬甸的一個局勢如何發展，我相信氣候影響，地方軍他何時組成到一個聯邦軍，亦都是一個我哋係熱切期望睇到嘅情況嚟嘅。好，咁今日嚟講咧，咁我哋就暫時咧就講到依一度啦。 嗱，簡單嚟講咧，其實而家嗰個狀態咧係膠着嘅， 係 啊，冇所謂邊個贏，冇所謂邊個輸啊。咁講到尾係一樣嘢咧，就係鬥嗰個意志力啦。咁但係鬥意志力咧，咁我就覺得軍方咧其實輸蝕嘅。 係 個原因好簡單啦，因為你撐落去你要錢噶嘛，係嘛？除非外國又俾錢你啦。咁特別頭先我哋冇詳細講啊，我懷疑一個都好重要因素就係美國嘅制裁啊。咁一路之前咧，我哋就以為咧美國喺呢方面咧其實就好被動嘅。但係美國咧可能喺呢方面咧，佢又會有一個殺手鐧嘅。就全世界都唔俾你做生意。 係啦，因為頭先都睇到啦，歐盟已經係企出嚟講要制裁佢啦。咁同埋美國一齊制裁。咁你其實你最大嘅經濟體系。已經做了制裁，咁到就是中緬貿易啦，再嚟就是中緬貿易，咁而家邊境貿易嚟講咧，其實咧就都封關咧，其實都封咗一半嘅啦。咁佢哋嘅即係軍方佢嘅財政來源喺邊度咧？喺邊度有錢咧？就是、出糧，因為好多時候一個政府 特別軍政府佢嘅失敗係源於乜嘢？冇得出糧 嚇，簡單啫嘛， 就是、軍人話變。 你記得係呢個49年嗰時候咧，國民黨政府咧、那個通脹啊，嗰、那個情況啦。咁亦都有另外啲例子嘅，就係、是、威瑪共和國嘅超級通脹啦。係、嗱，嗰個係點樣咧？就係、是、你去買薄麵包咧，啲、銀紙係唔係手嘅，係同嗰個麵包嘅重量係直接掛鈎。 或者我哋當年啊，即係48、49年啊，49年嘅時候咧，一斤銀紙換一斤買一斤菜咁樣嘅。 係啊， 或者但係咧，寧願信郵票啊，多過信銀紙。 嗱，咁同埋食飯嘅時候咧。就大家要要俾錢先嘅，就唔係快餐店，因為點解咧？你食完飯之後嗰、 我唔同咗㗎啦， 唔同咗。嗱，你即係年紀細冇經歷過呢啲，希望我哋將來唔經歷啦。咁、但係咧，講到呢啲咁情況咧，其實已經簡單，就係我哋之前強調一樣嘢，就係以物換物。咁去到以物換物咧，就經濟崩潰㗎啦。因為你冇所謂 credit 啊，即係其他嘢，即係冇貨幣流通啊嘛。基本上你大家我攞住包咪同你換包薯仔啊嘛。咁你咁你大 喺民間可以喎、啊，所以台長講幾次，民間咧就係喺依種情況下咧係捱得耐過政府嘅。咁你政府出唔到糧，你好多建設或者你軍火冇軍火，咁點算咧？咁你買軍火都要錢㗎。 哦，咁嘅，佢呢個可能都同大陸買㗎啦。咁佢都有啲咩處理，但係即係我哋講好直接嘅又話。你譬如你出糧咁樣啊，你而家俾面幣佢，到期可能未必有用嘅，你未必買到嘢。咁嗰去到嗰個局面咧，就即係啲軍隊就要諗自己個前途。 係啦，因為佢如果要同外面買嘢嘅話，需要用到美金。咁而家佢嘅所有外幣嘅户口，其實基本上都已經係凍結曬嘅啦，冇得用噶啦。 咁、所以佢而家嗰個救命，即係嗰條救命符咧，都喺中國度啦。 係啦。 咁anyway 咧就呢個情況咧都唔係話好短期之內發生嘅。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而家佢哋一定民眾一定要盡量掌握武器啦。即係唔好話佢打贏嗰個政府軍而係佢自衛到先。即係呢個係最基本嘅。 因為而家民眾咧都用自己嘅自制嘅武器同佢對抗啦。咁會唔會話演變到即係過前幾年即係烏克蘭嘅嗰個革命？咁其實即係民眾啦，即係烏克蘭都屬於戰鬥民族啦。咁其實佢哋咧同呢個即係當時嘅軍警咧嘅對抗其實都好激烈嘅。 死好多人嘅嗰、那個即係我哋睇嗰個即係Fire and Winter 啦。anyway 咁啦，就今日 或者最後咧都戴大頭盔啦。我哋依個圖有個五星旗喺度噶啦。依、這個係緬甸嘅示威現場嘅圖片，唔係我哋做圖嚟噶。嗱，即係我哋戴頭盔，依、這個係緬甸示威嘅現場嘅圖片。 本節目圖片不代表 本台立場，係啦。 唔使咁惊话， 我哋即系希望我哋长讲长有啦， 下礼拜见，拜拜。